说岛上所有的火车都归胖总管管理。胖总管很会管理不听话的火车。这天早上，胖总管突然接到了站长打来的电话，又有火车不听话了。站长请胖总管立刻赶过去。火车站里吵吵闹闹，乘客们全都气呼呼的。站长告诉胖总管， 哎呀，亨利在生闷气，不肯工作，现在我们没有火车头可以用了。 胖总管来到火车机房，火车头高登、詹姆士和亨利都骄傲地说， 大火车不要自己去拉客车，让小火车把客车拖过来，要不然我们才不要工作呢。 胖总管说， 好吧，为了提高效率，我会去找一辆小火车，可是你们要记住，大火车也可以拖客车的。 胖总管说完就去找小火车头爱德华了。 嘿，爱德华，我希望你帮我把那些客车车厢转运过去。 爱德华很喜欢这个工作，他为大火车们拉来了客车车厢，胖总管的铁路又能正常运行了。第二天，爱德华很伤心地说， 他们冲我吹汽笛，还说我的轮子脏兮兮的。 胖总管鼓励他说， 哎，我说爱德华，你很有用，而且你的蓝色车轮很漂亮啊。 胖总管决定要在火车厂挑选一辆新的火车和爱德华一起工作。最后他选中了一辆绿色的小火车，给他起名字叫裴西。裴西很聪明，他很快就熟悉了工作。这时候大火车头亨利开了过来，神气地吹着汽笛。裴西也大声地回应他。哦，这可把亨利吓坏了，吓得差点拖出了铁轨。小火车头托马斯也从支线上回来工作了。胖总管对三辆小火车说， 大火车们又不肯转运客车了，这段时间要辛苦你们替他们工作。 爱德华、托马斯和裴西都努力地工作着，虽然铁路上的火车变少了，但是乘客们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大火车们现在觉得很难过，没有煤，他们觉得冷冰冰的，没洗澡，他们浑身脏兮兮的，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想念自己的乘客了。大火车们只好向胖总管道歉了。胖总管对他们说， 希望你们记住，个头的大小不重要，在铁路上，只有真正有用的火车才能够工作。 啊，好吧，恐怕以后大火车头们再也不会因为不喜欢工作而发脾气了。高高的克兰奇。这一天，多多岛的码头上新来了一台叫做克兰奇的起重机。托马斯和裴西友好地跟他打招呼，可是没想到他却大声地说， 走开，没用的小臭虫们。 托马斯和裴西很生气，他们向大火车头高登和小火车头詹姆士抱怨说， 克兰奇真是太没礼貌了。 第二天，克兰奇让托马斯把货车拖到外线去，然后他又向胖总管告状说， 托马斯没把货车拖到内线，不按照要求工作，哦，这我可没法配合他。 那天晚上暴风雨来了， 托马斯在车站里气呼呼地说， 如果他一直这样没礼貌，我就再也不要去码头工作了。 可是这会儿在码头上，克兰奇却骄傲地说， 哦，瞧瞧，我不怕风暴，不怕风暴。 达克、詹姆士和高登都待在码头附近的火车机房里，他们在那儿非常安全。可是突然，一艘停靠着的大船被海浪推着冲上了码头，那艘船撞歪了克兰奇，也撞倒了火车机房。哦，糟糕，三辆小火车还待在机房里呢。 第二天早上，胖总管来到码头，他看到克兰奇已经倒在地上了，他对克兰奇说， 哦，别担心，克兰奇，小火车头托马斯和培西会来帮助你的。 工人们用绳子拴住了克兰奇，两辆小火车一起用力，很快就把它重新拉得竖直了起来。克兰奇一站起来，就立刻把大船吊回到了海港里。然后他把倒掉的火车机房吊了起来，救出了被困住的小火车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地感谢他。这一次，克兰奇没有骄傲，他说， 哦，是托马斯和培西先救了我，我想你们真的很有用，以后我会尽量对你们有礼貌。嘿，现在小老鼠们快闪开吧，我要去卸货了。 唉，培西赶紧给克兰奇让路，看来想让这个家伙讲礼貌还需要一段时间。可是没想到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克兰奇身上的绳子还拴在培西身上呢。培西一让路，往前一拖，轰隆，克兰奇又倒下来了。过了一段时间，克兰奇再也不叫火车们虫子或者老鼠了，因为他明白这些小火车头真的很有用，而且他们还救过克兰奇两次呢。看来以后小火车头们和克兰奇能够好好的合作了。伯蒂爱赛跑。有一天，小火车头托马斯遇到了一辆红色的巴士，他很友好地对巴士说， 嘿，你好，我是托马斯。 红色巴士也友好地说， 你好，我是伯蒂，我是来帮你运送乘客的。 托马斯听到这话有点不高兴了， 什么？帮我？哼，我不需要你帮助，我可是跑得比你快。 伯蒂也很不服气， 你才没我快呢，不信咱俩比一比吧。 托马斯说， 哼，比就比。 托马斯开始启动了，火车启动可没那么快，不过巴士伯蒂启动得非常快，他一下子就冲到了前面。 嘿，我说托马斯，你倒是快点啊。 这时候托马斯拉着的客车车厢安妮和克拉贝尔说， 嘿，托马斯，你倒是快点啊，我们落在后面了。 托马斯用足了力气，他的气缸嘶嘶地响着， 哦，你瞧着吧，我会超过他的。 前面有个岔路口，伯蒂不得不停下来等待火车先通过。托马斯轰隆隆地开过去了，他得意地吹响了汽笛。 嘿，伯蒂，再见。 托马斯马上就要到站了，他催着乘客们， 嘿，快下车，快下车，快下车呀。 乘客们下了车，列车员吹响了哨子，托马斯又一次轰隆隆地出发了。他努力地奔跑着，突然他看到前面有座大桥， 伯蒂从铁路上面的桥上开了过去。哦，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他竟然跑到我的上面去了。 前面又是个车站， 托马斯不得不放慢速度开进了车站。 伯蒂趁这个机会超过了托马斯，他得意地说， 再见了托马斯。 托马斯在车站里加足了水，这让他感觉自己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儿。 我可不能输，我得加油。 托马斯飞快地开出了车站。经过大桥的时候，托马斯听到了一阵不耐烦的滴滴滴的声音。他低头一看，在下面的公路上，伯蒂正在等红灯呢。托马斯飞快地超了过去， 可是红灯变成绿灯，伯蒂马上就冲了出来，紧紧地追赶着托马斯。 托马斯吹响了汽笛，嗖的一下钻进了隧道。这下他把伯蒂远远地甩在后面了。最后一站终于到了，托马斯先到了终点站。不过很快伯蒂也开过来了。伯蒂说， 做得好托马斯，我们都尽力了。 托马斯也笑着说， 是啊，这场比赛可真带劲儿。 现在托马斯和伯蒂成了好朋友，他们还经常谈起那场精彩的比赛。他们都觉得只要努力过，其实结果也没那么重要嘛。 哎，真没劲。 卡尔多，卡尔多，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呗。 我回来你这么不高兴啊？ 一点都不好玩。 啊，对了，我给你买了一筐新鲜的胡萝卜。 啊哈哈哈，好吧，放这儿。 唐耳朵你怎么了？ 啊，味道还不错啊。 唐耳朵已经有很长时间都打不起精神来，而且看起来总是很不高兴。我做错了什么吗？ 没有。 哎，我给他买胡萝卜，然后陪他一起玩，我们俩还一起出去到花园里踢球。怎么了？ 啊，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我们不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吗？ 再来一次。 我们不是最好最好的朋友吗？ 是的，小青姐姐。哦，你给我买胡萝卜了，对吗？哇，谢谢谢谢，你对我实在是太好了。 啊，刚才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塔尔多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呢？ 太好吃了，谢谢你。有什么我可以帮助你的吗？ 塔尔多，塔尔多，塔尔多，塔尔多，你怎么了？ 我刚才只是试验了一下。 试验了一下什么？ 如果我每天带着不好的情绪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不好。 那当然了， 如果我带着非常好的心情也会说话的话，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好。 啊，我知道了，也就是说当你对别人很热情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开心。 是的， 你自己就会更开心。啊，现在我好开心呐。 我喜欢你。 我也喜欢你。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太棒了。 我要到小区里去跟每一个邻居说，我亲爱的邻居，我好喜欢做你的邻居啊。我们一起去吧。 不要吵别人好吗？ 啊，好吧。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过生日那一天，他对着蛋糕许愿说， 让我有个双胞胎兄弟。 团团听到了，问呱呱说， 为什么要有个双胞胎兄弟呢？ 要是有个双胞胎的兄弟，我在家玩，他去上学，那多棒呀。 冬天，呱呱一家坐在壁橱前干活，妈妈见哥哥不在，就问呱呱说，哎，呱呱，你哥跑哪儿去了？ 可能下河去了。 哦，下河？这个天下河干什么呀？ 有两种可能，如果冰厚，他也许在溜冰，如果冰薄，他也许在游泳。 星期天，呱呱跟着爸爸去动物园看狮子，他们来到了狮子馆，呱呱高兴的不住的问这问那，看了一会儿，他突然显得有些不安起来。爸爸问他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呱呱对爸爸说， 爸爸，我有点害怕，如果这头狮子挣脱出笼把你吃掉的话，我该乘几路电车回家呢？ 有一位女士春节大购物，在匆忙当中丢失了钱包，有一个诚实的小男孩找到了钱包并且还给了他。女士看着钱包说，哼，真有趣，我丢钱包的时候里面有一张20元的钞票，但是现在变成了20张1元的零钞。小朋友听到以后马上回答他说， 没错，上次我找到一位女士的钱包，但是她没有零钱做酬金。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给我们唱儿歌的小朋友是来自北京海淀区中国科学院第一幼儿园的刘鹤松小朋友，他要唱的儿歌是找朋友。 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他嫌小猴太调皮，和马老师模样丑，他嫌青蛙呱呱叫，螃蟹不叫红了走，挑来挑去没朋友，说回壳里摆摆手。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找朋友，小乌龟找朋友，慢慢悠悠河边走，他嫌小猴太调皮，河马老实模样丑，他嫌青蛙呱呱叫，螃蟹不叫横着走，挑来挑去没朋友，缩回壳里摆摆手。 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饼碰盆，盆碰饼，饼不碰盆，盆不碰饼。 大家好，我是丰台实验幼儿园大二班的叶秋实，大人们都夸我的小嘴巴最灵巧，老师还说我在新年联欢会上讲的故事超级棒。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有